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好，唔该晒 B 哥啊！1月12日嘅搏击会，今日有两位嘉宾嘅， 哇，犀利！ 咁就系咪要认真啲介绍啊？ 一定要啦！ 首先介绍之前要听一个人嘅，嗰人就叫加美油。阿 Camayu 俾你行到啦，我真系请咗你想我请嗰个人上嚟。OK OK， 阿 Chris 你可以介绍。 OK 嗱，咁我哋紧要呢个，因为系我哋专团嘅之花嚟嘅，两朵小花，我哋 即刻精神晒。 两朵小花，但系呢两朵小花系好紧要嘅， 系。 一个咧就系、是、我哋又叫女神嘅， 冇咁讲， 花名。 除咗阿 Donna， 仲有女神， 好多兵噶。 你知唔知上次就 有人喺呢个节目有个人啊，都走去签咗名，好似报咗名系嘛？ 未收到方 我咯，嗰咪就系我啦，系嘛？咁啱得咁巧系咪？见到你有个 post， 咁啊，梗系呢啲系收兵 post 嚟噶啦，咁啊，梗系要报名先啦，系咪？咁 报名就等于自己嘅。Jessica 系啦，嚟自呢个杏林觉醒嘅。跟住咧，另外一位咧都系杏林觉醒，我哋 Angel 啦。 Hello， 大家好。 诶，犀利啦！咁我哋有两位嘅嘉宾一齐上嚟。 你想你介绍下佢哋咧，还是佢哋自己介绍自己咧？ 我咧，梗系将时间交俾佢哋啦。 哦，好啊，好啊 ，Jessica 先啦。 哦，好啊，大家好啊，我系 Jessica， 中文名邓希文，我系一个医生嚟嘅。 系。 咁我亦都系杏林觉醒嘅成员啦。 太过认真啦！我哋可以，我哋可以 free 啲嘅， 系 啦， 我哋唔需要咁认真。 至于 Angel 方面咧，其实系陪 Jessica 上嚟嘅啫，所以咧， 所以都系个天使。 可以咁讲啦，我见到好似话有酒饮啊嘛，咁咪上嚟咯。 嗱，呢个平易近人好多， 呢 个平易近人好多，所以我哋可以俾你杯佢。好高兴啦，系嘛？因为咧呢段时间啊 ，Donna 就唔得闲啦，大家知佢咪要咁讲啦嘛，系嘛？咁啊，十二月之前咧，佢都唔系咁得闲嘅。 短起身，唉，好惨啊！ 系啦，神操晚年之下咧，我哋就希望咧呢段时间咧，尽量请多啲唔同界别，又或者唔同态度，又或者唔同即系唔同岗位嘅人上嚟了解一下，因为即系好坦白讲咧，即系喺香港咧，冇人会唔知道呢个政府嘅恶行，又或者。冇人唔知道689惡名昭彰啦。不過呢，坦白講，即係我由頭到尾都係講一樣嘢嘅。我係非常之接受人保守，非常之接受人建制都冇錯嚟嘅。最主要你話俾我聽，你相信嘅係乜？你如果話俾我聽，你相信嘅唔係公義，你相信冇公義嘅話咧 ，sorry， 咁我同你冇偈傾。不過我相信我 建制嗰啲好多係咁嘅喎。 唔係㗎， 係嘛？好多都係咯。 睇你識 幾多？我唔覺得佢咩咯。今朝先睇過咩何乜乜。有位啊，嗰、那个所谓嘅前律师会会长，系嗰啲我哋冇讲，我哋加翻啦。我想听多少少咧，就系即系譬如 Jessica 咁样又讲下，两位都可以讲下啦。 太好啦，太好啦。 系啦，即系其实即系我哋识咗一段时间啦，咁但系即系佢话好熟又唔系好熟嘅，都想知道点解其实系会将你带到嚟呢一个咁样嘅一个即系个位置咧吓。作為一個醫生啦， 如果要講咧，又要講翻舊年個故仔噶咯喎。 係啊，唔緊要啦，又講多次啦。 我啲聽眾可能未聽過。 係啊，我啲聽眾未聽過嘛。 其實可能大家如果有印象咧，舊年十月度咧，報紙突然之間有600多醫生就登報話要支持新普選。 有印象。 係啦，咁我哋就係其中之一咯。咁登完報之後啦，咁其實好幾位熱心嘅醫生，咁後屘就我哋走埋咗一齊組成咗杏林覺醒，咁一路一路，其實我哋杏林覺醒都冇諗過行到呢度嘅，其實我哋由開始第一日已經諗住，我哋行多步我哋就接埋㗎啦，行多步我哋又接埋㗎啦，咁點知行下行下，咁就行到今時今日啦。 我識好多朋友咧，都係同你處境差唔多嘅，即係第一日咧，發覺我從來唔聽新聞嘅，不過你搞咩政團搞咩團體啊，埋去聽下啦。我聽完就走翻屋企噶啦，啊唔係喎，聽下聽下有啲人走出嚟選嘅喎，咁有啲人選下，選完我唔選噶啦，選咗有啲人選立法會嘅喎，有啲人重埋政添嘅喎，咁我咧即係對你哋咧非常之第一係尊敬啦，第二就係話即係好高好好高期望，因為我自己會覺得咁睇嘅，如果你係好多譬如左翼嘅朋友。啊！佢自己覺得自己嘅生活唔如意，又或者覺得佢自己發展唔到，係因為社會嘅錯，又或者點點啦。呢個可能係我誤解嚇。佢哋總會覺得自己包袱細一啲嘅，即係佢哋可能出嚟尋求公義啊，或者支持抗爭啊，佢哋嘅包袱冇你咁多嘅。即係例如邊個嚟金英咁啦，即係佢除咗一副俊俏嘅面孔之外咧，佢係冇乜包袱嘅。OK， 咁 但係你 咁樣講就大家都要付出代價，即係我亦都雖然即係我唔可以代 Jessica 講啦， 你嘅代價多啲㗎。 我哋其實係唔一定希望人哋咧，就係即將我哋一定要當係高高在上。大家都係香港人，即係我哋都係喺唔同嘅位置去走出嚟做嘢。 我又唔 係 覺得你高高在上，即係原諒我咁講啊。只不過我覺得有啲人，即係譬如教書嘅人出嚟抗爭係好大鑊嘅。即係點解咧？因為我有朋友喺。唔好提我自己。 你唔系咩？ 我有一年冇得教啊，即系有一间学校，知唔知？ 仲走去名校教啊？ 你知唔知就系上年冇得教 ？O K， 即系就系、 是、因为 就系嗰年。 哦 ，O、okay、K， 我唔知啊，但系就零零四四，总之上年系就系、是、算啦，唔好讲。因为我有朋友咧，就喺都系喺你专团里边嘅。咁即系回想起方温嘅时候，佢我 Sir 咧，嗰啲人喺官校里边做一个即系可能 panel 咁嘅职位咧，要去出嚟 voice out， 要去带领唔同嘅抗争咧，系好烦嘅，因为阿带会俾好多唔同嘅说话佢听噶嘛，即系一过咗火位嘅时候，佢要自己去反思一下，究竟自己应唔应该行到咁前？咁佢要出去吓，又要开会又剩咧，咁上个礼拜五喺广大又见到佢咧 ，Alfred 咧，即系其实我讲紧，咁你变咗觉得佢第一啊忙，第二啊攰，第三就咁多嘢。摆喺身，第四就系话，其实佢喺社会上面有个咁嘅身份咧，佢其实系有好多地方系会踩界嘅，即系正如有啲人可能觉得，喂，你一阵同我做节目嘅时候，又或者嗰时唔知请下边个，一阵讲嘅时候唔好掂到边啲题目，因为我哋会好尴尬嘅，呢啲我非常明白，有好多人系冇乜呢方面嘅包袱。只不过你咁大包袱，你都夠膽行出嚟咧，所以我系特别尊敬嘅。 多谢多谢。不过其实 我就 shut up 噶啦，跟住我听你讲啦。 我又咁睇咯，其实即系我虽然系 忙嘅咩你吓， 好忙， 咪就 系 咯。 系啊，我哋嗰行系极之忙，即系有一餐冇一餐，好忙，仲要挨间底嘢。但系你问我，我又觉得即系我除咗系个医生之外，咁我只不过系一个有医学背景嘅香港公民啫。 嗯。 咁你叫我面对住香港而家咁嘅环境，咩都唔做，大被冚过头咁放工翻屋企瞓，我自己做唔到噶。咁做唔到， 光滑起身，我见到嗡嗡声啊！ 呢啲你自己加落去嘅啫。 咁所以其实系冇选择之下就做咗出嚟咯。即系你问我医学界，其实喺行合觉醒成立之前，其实有冇一个咁样嘅平台，冇咁样嘅团体俾我哋去论证，俾我哋去关心下呢个社会嘅事咧？其实系冇嘅。咁如果我哋唔做，咁边个做啊？ 即所以我都好。expected 嘅嘢，但系我听落都系好感动。好啦，咁咧就我要俾少时间 Angel， 因为我又要即系唔好净系挂住饮酒啦。因为 Angel 咧，我特别介绍少少咧，就系即系佢喺嗰个专团入边嘅位置咧，其实都有啲特别嘅。虽然咧佢就话净系即系 affiliate with 呢个行文觉醒啊，咁但系事实上咧，佢又真系喺咁成个专团系即系可以话属于成个十八专团嘅。都有份嘅，咁 即係好似多難 嘅，係啦，即係係啦，好似嘅其實呢樣嘢。咁但係我又想即係等佢自己或者講少少，即係點解佢嗱？我知道你唔係醫生啦，咁但係點解你又會係屬於呢個行文覺醒入邊咧？呢樣嘢我成日都唔係好明白嘅喎，其實 佢跳得好甜啊，原來 唔好咁啦。好犀 利，轻松啲，轻松啲， 轻松啲嘅遐想。 我哋唔好做八八一，轻松啲系。 唔系 Angel， 即系我哋嘅天使嚟。 系 Angel。 系啊，冇，其实因为上年就机缘巧合之下咁啊，识咗呢班医生。 嗯。 系啦，咁识到呢班医生，咁当佢哋要 机缘巧合呢四个字，我觉得系真系 有缘分，大家 系啦。你继续讲啦。 系。跟住咪佢哋要搞杏林觉醒嘅时候，咁我本身做广告嘅。 系。 系啦，咁所以有阵时有啲嘢， 我真 系 有少少 respect 啦，咁咪帮。 但系又读紧 law 喎，已经喺广大读咗 LM 喎。你真系冇睇笑而家啲女性啊！ 唔会睇笑而家。 佢迟啲就加入我哋法政会司噶啦。 其实 Angel 最适合系加入法政 会司，是更加适合我哋。 你唔好同我抢，我唔会放 Angel 俾你。 我哋冇话唔可以参加两个专团嘅啫。 其实 Angel 已经 好多 个专团，好多个专团都系成员嚟嘅。 冇错，good， 所以咧就系咯。咁但系 Angel 而家其实咧都系好多时咧喺我哋一啲嘅大型嘅活动咯。我谂阵间我哋都会有啲时间讲翻上个礼拜喺广大发生嘅呢一个好大场嘅呢个一个晚会啦。咁Angel 其实喺入边咧都出咗好多力，系帮晒成个组织啊，谂好多即系前啊，即系你知做一个咁样嘅一个活动咧，其实真系好多好多嘅一啲嘅筹备啊咁样。咁Angel 啊，包括咗同埋我哋 Donna， 其实好几个有心嘅人咧，专团喺入边咧都系扮演咗几重要嘅角色。其实 Jessica 都系其中嘅小组嘅成员嚟嘅。 当然啦， 咁我阵间我哋可以再听下少少，等佢哋有冇啲嘢可以透露。 唔系，咁我想问心 分享翻俾我哋知道，即系上个礼拜点样令到短短几日之内咧呢一样嘢系由冇 喺邊度有？呢、這個我諗都有啲聽眾都會有興趣想知道。 你哋知內情嘅，我都係負責問嘅啫。 好多內情㗎。係 啦，我嗰日 方便講嗰啲可以講少少啦。 有邊啲唔方便講嘅咧？ 唔方便講，更加想知。 咁就我想問深啲，咁啊 Angel 點解突然間咁機緣巧合咧？即係有冇啲特定嘅嘢發生咗？你話咁唔得，即係我要參一腿，我要嚇、身體力行去支持。 其實都係雨傘嘅，其實係雨傘之後，其實就再講深入啲，其實我辭咗職嘅雨傘之後，即係我到而家都 犀利，係freelance 係freelance 而家 係啦 freelance so long 係啦，跟住就即係因為如果做廣告嘅話 ，full time 係好困身嘅，咁如果困身嘅話，就可能比較少，即係可能我覺得呢一個時刻係有啲嘢我係想做，而如果我有份真係廣告嘅正職嘅話，咁就比較難去做到嘅，咁所以咪可能轉 freelance 咁樣咯。 咁但係我又會得人驚喎，即係你係做緊，你係純粹因為嗰份工作困身，於是你要做呢樣新嘅嘢，唔容許你有份咁困身嘅工作，所以你辭職啊？定還是嗰個老闆我知嘅藍絲嚟啊？我見到佢條絲帶啊？ 哦，唔係，廣告其實普遍嚟講係比較黃嘅，即係如果你要用顏色嚟分嘅話，咁但係 而家都唔係分顏色㗎啦。我應該第二節話你聽點解係啊？ 咁講啦，廣告人可能佢哋嘅諗法比較開放啦，就例如譬如啱啱開始雨傘頭幾日。咪流流亂嘅，即係放曬出去彈咁嘅，係實行內所有 4A 即係比較 top 啲嘅，即係大型啲嘅香港嘅廣告公司啲老闆都出曬 email 話，如果呢幾日你想唔翻工係得嘅， 真係啊， 好令人羨慕。 係啊，你可以唔翻，即係你要搞掂啲嘢啦。總之你唔一定要 work in office 咯，總之你搞掂你啲 work 就得㗎啦。 咁勁啊！ 係啦、 啊，哦，明白呢個真係咁關鍵啊，咁樣犀利。咁突然間衝咗出嚟啦，你又識到班唔應該識嘅人啦。咁你喺呢啲唔同專團裏面嘅角色係點咧？你咁特別。 其實係，我覺得阿 Chris， 你唔會係負責好似 Donna 咁捽人㗎、啊。 誒呢樣嘢咧就即係佢比較擅長一啲，即係大家分工合作啫。係 咩？ 阿Chris 係誇張咗嘅，我係冇講到，我冇佢講到咁重要嘅。我只不過係遊走，即係見到啊有啲咩要幫手，咪幫下手咁樣。即係其實你調翻轉，唔好諗到係。即係如果就咁講話，好似啊，我為咗要搞呢啲嘢，所以要辭一份工去做，咁好似太過大義諗言咁、不如調翻轉，廢青啲咁諗，我係當停一年做唔做嘢，做下啲睇下有啲咩得意嘢玩下，或者有啲有意義啲嘢做下咁樣咯。 哇！真 係，我又覺得你講到自己太咩啦，唔使咁嘅， 唔使咁嘅，都是做人嘅嘢。 好，明晒， 好多人听噶，好多人听你 Facebook 噶，迟啲 就系啦，即刻。 咁想问翻阿 Jessica 啦，咁头先听你咁讲啦，嗰件事，我哋可能原本谂住咧出完广告就唔见人噶啦，但系好似多啲嘢做啊，又参加一下啦，但系都谂住做完啲咩又唔见人噶啦。咁去到而家呢一刻，街站你又去过啦，咁宣传你又去过咁多次啦，游行要摆喺度卖书，又见你咁多相啊成啦。你到而家你觉得有冇点讲啊？违反你当初，即你系因为一啲原因先至参加呢个活动。你去到而家，你觉得嗰啲原因有冇 fulfill 到咧 ？fulfill 嗱，如果我哋其实我哋都系为咗真普选而出嚟嘅，咁好明显系冇 fulfill 到啦。咁但系系咪做唔到就放弃唔做落去咧？咁但系其实起码我觉得。即雖然我覺得不是只是杏林覺醒出現而令到政改被否決，不是這樣，但是即那時候我們開會的時候呢曾經講過說啊，那時候是跟梁家騮議員一起開會，其實只不過是想去搞個民調而已，最初 是、 因為我們都去過醫學會想求他做民調，但是後來、梁家騮議員就啊，肯做個民調，咁我哋就諗住，做埋個民調，咁我哋就功成身退咁。咁點知後屘亦都諗住同阿梁家騮講，我哋話希望我哋做咗一個民調，可以引到其他界別做民調啦。跟住就有好多專業團體出現啦。 冇錯。 跟住自己都覺得哇，好不可思議啊！呢件事。 即係衰啲講句，呢件事係你吹雞嘅。 唔係我吹雞，唔係我吹雞。 係你哋一齊吹雞嘅。 唔係佢哋一定係。 唔係我哋係做 吹化，佢有個吹化嘅作用嘅。 我哋只不過係夾咗阿梁家騮，想希望去做嗰個民調咁。然之後 到你都叻啦。 調翻轉頭，大家冇諗到，因為嗱，我哋其實好彩，法律界咧就冇呢個問題。但係咧，就喺譬如 即係醫學界有呢個問題，其實好多界別都有類似嘅問題。當佢哋見到原來呢樣嘢係 possible 嘅喎，係做得到喎，咁大家咪開始即係心喐喐，希望又去做咯。所以呢樣嘢其實佢哋真係扮演到一個好重要嘅。 即係我哋係啊，我哋其實只不過係希望做個民調，起碼知道真正嘅業界點諗嘅啫。最初咁。即係諗都發夢都冇諗過，竟然有其他專團或者其他專業嘅組織又會成立啦，同埋亦都好似建築師啊，好多都即係揾翻佢哋個功能組別議員又做民調咁樣，咁就發覺哇，點解好似突然之間就出曬嚟，係啦，又春筍咁樣出曬嚟啦咁樣。 但係 Angel， 你就冇得揾相關業界嗰個立法會議員嘅喎。 誒，但係佢幫手，你話做呢啲嘅民調啊，做好多呢啲嘢，我相信佢喺後面都有好多嘅係咯一啲嘅出計、啊。 你自己講翻啦，你自己講翻啦。 我自己廣告界係冇一個功能組別嘅，係 啊， 係啦。咁但係自己冇咪去搞人嗰啲咯，即係我冇得搞自己嗰啲，我咪去。 即係你幫手夾。 係啦，幫佢其他人， yeah. 即係譬如啊，有其他界別係有功能組別㗎嘛，咁佢哋搞啲咩嘅時候，我咪又幫下手咁樣咯。 哦，咁你幫手夾就 好成日都好客氣，我覺得佢講到自己好似好微不足道咁樣。咁但我理解唔係咁咯，所以忍唔住噏多兩句。 你理解錯啊嘛？ 你又唔識收兵係咁啊？你明？ 哦， 你明明啫。 斯密馬聲 比較 distant 自己去啲光環嗰度，會覺得自己好渺小係嘛？ 原來係。 但其他人就帶住一個仰望心態，哇咁樣嗰種。明 白 明 白。 咁 你陣間又要去 like 啦喎， 要 like 啦， 好，收到， 出親鋪都 like 噶啦呢啲，係啊，咁咁我好想問下你啦，即係你哋唔會，你都識話啦，係上年十月之後嘅事啊嘛，咁十月之前我都應該相信你都會應該睇新聞啩，咁但係你始終唔係十月之前唔係一個咁有個 strong sense 去 voice out 嘅，咁之前你對呢個政府嘅評價係咩咧？有冇曾經何時覺得哇？2012年梁振英上台啦，哇！佢呢個人啊，手風好硬，因為我聽嗰教書朋友係咁講噶，即係佢覺得呢個人係做到嘢噶，但係佢從來都唔知呢個人做嘢最叻嘅就係拳鬥，咩都唔識做嘅。你哋自己點睇呢？ 我其實不嬲都冇乜期望嘅，坦白講，因為我諗呢個唔係人嘅問題，係個制度上嘅問題。即係一日香港仲係未有一個普選嘅制度，即係真普選啦。咁其實啲市民想個政府點係一件事，你冇一票喺手，個政府理唔理你又係另外一件事。 即 係 簡單嚟講，唔需要對你負責。 係啊，唔需要對你負責咯。咁所以呢個我覺得，就算唔係梁振英，其他人上場，一日個制度改變唔到嘅話，呢件事未必即係個情況未必會有改善嘅喎。 嗯，出邊推咩哥哥都俾曬 like 你啦，係啊 ，Angel 咧。你唔會突然間覺得，這個共產黨嚟噶，這個唔好支持佢啊！即係當然唔同我哋啲 junkies 啦，我哋一睇見佢咧，咩叫共產黨三個字咧，就已經係即係 discredit 咗佢啦。咁你身邊嘅人係咪咁睇一件事咧？ 身邊嘅如果講，譬如之前翻工啲同事，其實大家都其實我係冇乜，即係我夠膽講，我冇乜。都支持建制的同事嘅，即係係啊， 你真 係 幸福， 幸福啊，真係 都係即係可能 嗱，我真係唔係咁睇，你繼續。 可能佢係即係可能有啲係會唔係好知件事係乜嘢，即係可能唔係好知政改。但係如果譬如同佢講咗，或者佢知多啲嘅時候，佢哋其實冇人會特別撐建制嗰邊嘅，係、即係可能我唔知係咪廣告人個 mindset 係自由少少啦，可能。即係佢哋唔會覺得要服從呢個制度。 幾文鳳都係廣告人嘅。 呢一個咧就係、是 啊、當初細個嘅時候，佢仲因為你諗一句 時候 咩啊咩啊點子誒點子氣咁簡單呢句説話，我曾經仲覺得哇呢、這個人真係好掂喎。當其時幾文鳳、黃沾兩個都係廣告界，覺得哇真係好正喎。咁諗住大個做廣告添㗎，林哥係啊係啊。咁、 啊、 但係而家 做乜都得啦， 冇玩啦，講呢啲 張都你。 我同意，我同意。 系咪？嗱，纪文凤就系咯，即系真系一个好大嘅。 佢系一个几得意嘅例子。我唯有讲系我识嘅广告人里边冇咯，即系咁当然。 应该系冇噶嘛，应该系要。 即係咁，但係即係雖然廣告圈子話唔大，但係都係有翻咁上下人數嘅。即係我覺得始終會有啲人係覺得，哇！點解你哋班人搞搞震咁，一定會有啲咁嘅人。 有呼之 嘅係啦，即係我又唔可以話佢呼之嘅，唔同意見啦，係咯，係啦，佢唔同意見啦。咁幾文鳳我就。可能我嘅年紀比較輕，我係唔認識佢嘅，所以我都 唔係，我唔知道其實 又係曲線，又係曲線收兵，呢啲又係曲線收兵。我聞到陣味，其實我唔係咁老嘅啫，幾多乜乜咧我唔識噶，我係近呢幾年 我都係聽啲老人家講嘅啫。 係啊，又係曲線收兵嘅呢啲。我識有廣即係從事廣告嘅朋友啦，咁佢都話俾我聽，佢唔係上年唔撈，佢係開始佢公司開始接啲建制嘅 project 翻嚟做咧，佢就唔撈啦。咁喺公司唔知係應該接咗郭佩凡定係龐愛蘭啲乜嘢啦？一接咗咧，佢就話俾我聽，哇唔掂啊！即係自己良心過意唔去，即刻咧就喺公司唔做啦，即係自己出嚟搞 PR 公司啊、 嗯！ 你有冇遇到過類似咁上下？又或者你朋友有冇遇到過咁先？ 有佢哋譬如廣告譬如頭先講個 4A's 嗰啲咧，就真係大啲嘅，即係你要係可能要每年嘅營運額係幾多錢，或者你要 但好多都係內地都有生意喎，我會想象 呢個係嘅， 係咯， 我都有聽過有啲朋友話佢譬如喺 Facebook post 咗啲，譬如雨傘期間 post 咗啲 post， 跟住佢老細就話啊。不如即係小心啲，或者成啊！你嚇到你 Facebook 嘅喎， 即係唔好咁揚啦。 係啦，即係佢又唔係鬧佢嘅，但會話嘅咁。咁、而頭先如果 Raymond 講嘅情況咧，我都有聽聞過，但係即係譬如我朋友係開自己開啲，即係睇 4H 做過一輪之後，咁啊出嚟自己開啲公司咁樣。咁係因為一啲可以話骨氣啦，即係有啲係。明賺錢嘅 project， 但係覺得唔啱或者自己做唔落手就唔接咁樣咯。 嗯，係啊。咁啊 ，Jessica， 我又想問翻你，你身邊應該多啲所謂叫支持建制嘅朋友會唔會咧？ 我會咁睇咯。我身邊係多啲政治冷感嘅朋友。 你有冇諗過點解嘅啫？ 咁始終醫生個行業係坦白講，真係可以。不問世事，眯埋雙眼，一樣高薪，即係身高良準，可以生活得好好。咁唔少人係咁，但係我亦都留意到，雨傘運動之後係個情況係唔同咗㗎。即係你會見到大家肯講多咗先啦，第一肯關心個社會多咗。 喺公司會講啊？公司啊？ 喺公司都。吃饭会讲噶，系啊，咁 即系唔介意俾老细听到嘅， 唔系倾下偈，大家一齐食饭倾下偈啫，系、啊，咁其实系好事嚟嘅，因为起码第一步就系你要关心身边发生嘅咩事咯，咁之后就系再参与，多啲人肯讲，其实系好事嚟嘅。 咁我又想問多個問題喎，咁即係自從你哋可能成立咗咁多唔同嘅專團之後啦，又或者從事呢一方面呢一類型嘅工作多咗啦，接觸地區或者接觸市民嘅機會又多咗啦，有冇一刻即係未必係問你閣下啦，可能你身邊嘅人咧，有冇覺得下年都係出嚟選嘅時候都近啊？有冇咧？ 你講我哋 係啊， 其實我哋冇諗過，冇諗過係選舉呢樣嘢，我哋真係唔係擺喺個 list 入面要諗嘅嘢嚟嘅，從來都，因為我哋一早成立都唔係諗住嚟選嘅，而我哋之所以要做，我哋係希望多，首先就係多啲醫生會肯關心呢個社會啦，肯留意呢個社會發生咩事啦，同埋肯發聲咯，最緊要係，咁第二就係我哋其實想俾個訊息，即希望其實普通香港人都好，都等佢知道專業人士其實我哋唔理你噶，我哋係知道呢個世界發生緊咩事，即係等於我哋好多同事其實每日我哋因為做公立嘅好多都咁，我哋其實見到一啲好基層，成日要接觸好基層嘅市民，我哋係知道大家生活有咩困難，即使我哋係專業人士都，我哋好知道普羅大眾其實大家面對緊咩問題。醫療上面有啲咩問題，我哋知道嘅。我哋只不過走出嚟，希望發聲，係希望想大家知道。即係如果大家要喺民主路上面一齊行嘅話，咁我哋陪大家一齊行咯，唔孤單咯。 哇！真係即係好標準喎啲答案。 唔係，但係喂， 好似選港姐咁樣。 我覺得 Jessica 咧好清醒喎， 係 即係你試佢唔到咯，就話 因為我個飲酒佢冇嘛。唔係， 講咗幾百次咧，仲要喺度問。 我哋唔算。 唔知係職責所在定還是我個人八卦啦？呢兩年我呢個問題一定要問㗎，因為我亦 我其實又覺得冇乜所謂嘅出嚟選，因為你會覺得有啲時候人哋做唔到嘅嘢，我做到，我做到咪出嚟選咯，好好簡單啫嘛。你覺得嗰個工作人哋做唔好，自己可能做得好過佢，咁咪走就算啦，冇問題嘅。咁你都係業界噶嘛，你都兩你都要夾個梁家樓咯，係嘛？咁揾日可能唔係你夾梁家樓，係人哋夾翻你轉頭咧，又或者你係帶領你嘅業界前進啊嘛。 我就系觉得冇咁嘅地位，冇咁嘅能力。 哇，咁唔好咁讲。但我觉得两方面都要做嘅，所以我话唔一定系你。咁可能有啲人觉得佢自己适合个 position 系，我觉得我应该带领业界去，应该再出去选。有啲人唔系，我中意做工兵，我中意落街派单张。 你仲做兵啫？你 工兵 系啊！我哋要翻转头，我哋法政都系噶，即系我哋如果系有啲会员系想去以个人嘅名义去参选。我哋一定會全力支持佢，係咪先啊？我哋都願意咧，奮身落去幫佢助選都得。即係呢樣嘢其實問題，我哋係唔想用一個法政嘅牌頭去選啊嘛，係咪先？因為我哋唔係政黨啊嘛。我唔知道即係冚林，我諗可能大家 我哋都唔係啊，都唔係政黨。我哋其實只不過係一個論證壓力團體嚟嘅啫， 係 啊。 係咯，係咯，係咯，係咯。所以就係 咁啊！大家， 所以我要幫翻阿 Jessica， 係啊，你唔好成日喺度。 因為阿 Chris 好明白我嘅處境嘅，大家係一樣嘅。 係啊，係啊。咁當然啦，嗱，你要問翻佢一百步，你話係咪即係？我哋都覺得其實係應該要多啲人出嚟選，呢個係真嘅。但係你話我哋自己，可能我哋未 ready 啦。但係有一日我唔排除可能啊，即係我唔會話學人哋講咩 N 年後我都唔會選嗰啲啦。但如果有一日， 啲人誠實 係啦，即係有一日真係覺得自己係 ready 啦。 你覺得適合，你覺得啱自己咪 係啦。咁可能都會行呢一步都唔出奇，因為香港始終如果大家都係可以話唔聽，即係企喺自己嗰、那個，即係當然有你嘅行，我哋行出咗嗰一步、但可能仲有啲更加重要嘅嗰一步。咁啊，好似今日我大家睇到黃之峰嗰個啦，係咪啊？我係好開心嘅，即係佢要行呢一步，我絕對絕對會支持佢。是咪先啊？即系佢系即系应该系要做呢样嘢啦。 啊，佢揾咗律师未？ 佢揾咗律师未？ 系啊， 有啊，我哋法政嘅其中一位 男神喎、 啊，系啊，系帮佢手系即系会系做呢、這、一个。 咁我唔好问多，冇乜得几个可以称为男神嘅啫，系咪？ 系啊，所以变咗系即系一件好事咯，系咪？当然佢已经系即系不作他人之上啦。咁但系其实喺专团入边，其实都有好多人才嘅。有啲可能礙於而家好多嘅因素，佢未 ready 去做呢樣嘢。但係佢第二日如果有啲人走出嚟，我相信即係起碼我自己一定係第一時間跳出嚟支持佢哋。 係啦，或者係即係我哋會覺得，只要邊個係對件事最好嘅、其實邊個去選唔係最重要咯，而係邊個做呢件事會令到呢件事最好，邊個去選會令到帶領到香港走去民主嘅一邊，我哋就會支持佢咯。 哇！呢句係大鑊啦，呢句太過大啦，呢句老老實實。 幾時去選啊 ，Raymond？ 就係識問人。 我講咗唔選啦， 係咪啊？ 一定 啊！ 點解啊？點解一定唔選咧？ 我時間到啦，時間到啦，休息陣，休息陣啊！ 講埋先，講埋。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